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六十八集，问话村长。等房子分配好，唐范就得何县令到。若是何县令不忙回去，就先带我们去见见老村长吧。他见何县令欲言又止，就问：是否有什么难处？ 大人，不是下官有意搪塞，那老村长经过上回的惊吓之后，平日倒也像个没事人似的，可只要一提到晚上那事儿，就会翻来覆去地念叨那两三句话，问也问不出什么，这更何况…… 何况什么？ 这眼看就入夜了，不如等明日再见吧。 他这一说，唐范才注意到，不单是何县令，连县城等人脸上也都露出害怕的神色。先前何县令还信誓旦旦地说，只有百姓才相信是鬼神在作祟，但他现在又欲言又止，显然自己心中也是忌惮的。不远处，洛河的水流声哗哗而过，正朝东北而流注入黄河。它虽然不像黄河那般澎湃汹涌，却也湍急滔滔，河道宽敞，足以在上面行船。两岸又有许多植物草木，白天来看必然是绿木阴阴、水阔云低的好景色。只是如今天色已晚，一片黑漆漆的，夜风袭来，比白日里凉了许多，身上穿的少点，还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寒颤。眼前这条河流，怎么看都不像曾经吞噬过那么多人。但可能是受到何县令等人情绪的感染，唐范再遥遥看过去的时候，只觉得那涌动的河水底下，兴许深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诡谲凶险。见何县令等人忌惮如斯，唐范也没有勉强。罢了，你且指明那老村长的住处，再留下两个熟悉这里地形的人照应，便可先回去。何县令确实有些害怕，就看向县城，后者却是有意巴结钦差，便主动请缨道： 下官愿意留下来为大人指路。 见县城愿意留下来，何县令正巴不得呢，便又留下两名衙役听差，然后就向唐范他们告罪一声，坐上轿子忙不迭地走了。像何县令做事瞻前顾后，优柔寡断，若是普通人也没什么，可他身为朝廷命官，本就应该有所担当，就算是为了前程也不肯豁出去拼，注定在官场上也走不了多远。不过唐范也没有苛责他，毕竟眼前最要紧的是把案子查清楚。何县令跟这件案子关联不大，留下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相反，赵县城就热忱多了，在他的介绍下，唐范他们才知道，洛河村现在的村长就是老村长的儿子。因为老村长素来有威望，肯为乡亲们出头，又遭遇了这种不测，大家便推举了老村长的长子当上新村长。老村长如今正是与长子住在一起的。在赵县城的带路下，唐范他们来到老村长的家中。对方先前就听说县里来了大人物，只是没有何县令的命令，不敢轻易出来打扰，如今见到钦差亲临，赶忙又出来迎接，左邻右舍都被惊动，平素宁静的村庄好一阵兵荒马乱。小房子挤不进太多人，唐范就让庞琦带人在外头守着，自己则与随州尹元化等人入内。村长的长子如今四十开外，姓刘，是个朴实憨厚的汉子，他听说唐范的来意，便进去将老村长给请了出来，又对唐范他们作揖请罪： 俺爹如今说话有些乱，有时候 听不大清楚，还请各位老爷勿怪啊。 你无需惶恐，我们只是问几句话就走。不过这几天恐怕是要在这里叨扰了。刘村长想来是有几分见识的，虽然诚惶诚恐，说话倒还不失礼。 哈，贵人驾临是本村的荣幸，哪里谈得上叨扰呢？就是村子太简陋，让老爷们受罪了。 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老村长便在旁边听着，表情安详而平静，双手交握在一起，缓缓摩挲着，看上去就与寻常人无异。但就在唐范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情时，老村长的神色便忽然有些不安起来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嘴唇张张合合，像是想说什么。刘村长就对他道： 爹，这是朝廷派下来的大官，为了查案呢，您快给几位老爷说说，那天晚上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？ 老村长摇着头连连道： 哎呀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会遭天谴的。 爹，你别怕，这几位大官老爷都是天上的星君，鬼神不敢近身的。你上回不还说见过河神吗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唉，几位贵人老爷，不是小老儿不肯说，实在是我不想看着各位去送死。那天晚上我看得明明白白，河神从河里出来，一下子就将那几个来挖坟的人给拖下去了，连骨头都没剩下呀。 这段内情却是何县令没有提过的。唐范就问：你们先前见过那几个人吗？老村长点点头： 是啊，他们带着铲子去挖坟，被我们撞见了，他们要跑我们就追，一路追到河边，结果…… 他想起那天夜里的情形，似乎陷入恐惧之中，一下子又变得语无伦次了。 结果就撞上鬼了，有鬼，好多鬼。 瞧瞧，这才刚说是河神呢，现在又说是鬼了。唐范和随州等人面面相觑。 爹，你在胡说个啥呢？ 刘村长忍不住出声。老村长一个哆嗦，面容扭曲起来，像是看见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，一边摇头一边身体往角落里缩，泪水从那浑浊的眼睛里滚了下来。 刘家小六半截身体都被咬掉了，上半身还在河堤上，指甲扒着河堤，一直哭着喊着让我们去救他。主簿快跑过去了，抓住他的手要把他拉起来，结果要不是我抓住他，他也要被扯下去。那个时候我们都看见了，有东西在河里。 什么东西？ 河神，是河神。 唐范无奈，他觉得自己确实不应该跟这样一个老人较真。正如何县令所说，从他嘴里问出来的东西全都颠三倒四，也许前半段还颇有条理，但后半段又开始语无伦次了，让人很难从中分辨真假。眼看已经问不出什么了，唐范转向随州：广川兄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随州微微摇手。尹元化倒是想问出点与众不同的，就开口道： 你看见那河神长什么样子了吗？ 老村长先是微微一顿，而后牙齿上下打颤，咯咯直响。刘村长连忙上前扶住他： 爹，你怎么了？ 谁知老村长颤抖得更加厉害，猛地拨开刘村长的手，身体直往炕上的角落缩去。 刘村长没有办法，只得哀求唐范他们。 大人，我爹这样实在是说不出话，能不能下回再问啊？ 尹元化感到大失面子，不由瞪了那老头一眼，却见老村长也正好抬起头来，眼中那种惊惧绝望到了极点又带着哀求的目光，让尹元化浑身冰凉，顿时就不敢跟他对视，连忙移开视线。唐范起身让刘村长好生照顾他爹，又带着众人离开。身后老村长的喃喃自语传来， 别去，千万别去，那里有鬼，有鬼，好多鬼，到处都有鬼。 唐范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老村长却已经低着头，脑袋靠在墙边，看也没看他们一眼。出了刘家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唐范就让众人各自回到何县令给他们腾出来暂时栖身的屋子，准备歇息。说起来，赵县城确实比何县令来的周到多了，连热水和洗脸的帕子都备好了，还生怕不周到，在唐范他们到刘家问话的当口，就让人回县城里买了点点心过来。如今桌上一壶茶还热腾腾的，茶具虽然简陋，可唐范一闻那香气就闻出来了，是正宗的好茶。何县令怕死非要先回去，这赵县城却主动留下来，还如此体贴周到，真是天壤之别。唐范摇摇头，给随州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茶。 他无非是想要你回去帮他说上两句好话，人往高处走，只怕谁都不愿意一辈子当个县城的。 随州将从庞琴那里拿来的干净纱布摊开来，抹上自己随身带来的药膏。 过来。 唐范一看他手上那东西，不由干笑。 你看我也包扎了这么些天，该好的差不多了，就不用再裹着了吧，怪难受的。 随州冷着脸， 让你过来就过来，好没好你自己不知道吗？ 自然是还没好的。唐大人只得垮下脸，慢吞吞地走过去。 躺下，把裤子脱了，衣服撩起来。 唐范瞠目，这对话怎么听怎么暧昧，若是此刻有人在外面路过，八成是要误会的，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唐范的身体素质没比尹云化等人强到哪里去，他什么时候连着骑过那么多天马，自然也是受不了的，可坐马车更难受啊。看看尹云化吐成那个样子就知道了，相比之下骑马疼的也只是屁股和大腿两侧，而不是全身，孰轻孰重，唐大人身为此行最大的头头，宁可受点苦，也万万不能像尹元化那样斯文扫地，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屁股也就罢了，颠来颠去的那块地方肉比较厚，也不碍事，主要还是大腿内侧在跟马匹接触的过程中不断摩擦颠簸，起了水泡，然后就破皮出血了，受伤了肯定是要敷药的。起先唐范还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开口，直到随州强行将他摁倒上药，眼下每天晚上换药就成了唐大人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了。如果可以选择，他估计宁愿去洛河边跟河神来个亲切照面，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仰躺在床上脱下裤子撩起衣服，让随州将新换的纱布往他的患处上缠。虽说大家都是男人，该有的都有，没有的也都没有，但唐范就是觉得不自在，眼睛盯着头顶上的房梁做神游物外状，实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。随州似乎也能看出他内心的想法，心下觉得好笑，面上却还是没有表情，只一圈圈缠上纱布，末了故意拍拍他的屁股让他起来。 可以了。 唐大人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 这才站起身整理衣物。随周弯腰铺床，一边问： 你看出什么不妥了？ 唐范捏了桌上放着的一块酸枣糕送入口中，不答反问： 你也看出来了？ 别吃太多，等会儿又睡不着。那老头好像有问题。 唐范点点头，想要开口说话，却因为枣糕滑进喉咙，差点没被噎死，不由伸手抚着喉咙翻起白眼。随周无奈，走过去轻拍着他的背，又递了茶杯给他。 你过去那20多年到底怎么活过来的？ 茶水下肚，将那枣糕一并带了下去。唐范总算松了口气，打了个哈哈。 本官这种祸害自然是要1000年的。那老头我也觉得有些问题，虽然说话颠三倒四，但他看起来更像是装出来的。 随周嗯了一声，等他说下去。 有几种可能性。一，那些人是老村长杀的，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太大，我也想不到他为何会无缘无故要杀这些人。再说他一个年迈力衰的老者，除非有什么帮手，否则不可能杀害那么多人，根本做不到。所以这个可能性暂且放在一边。二，那老头甚至是这一整个村子与那些盗墓贼有勾结，所以千方百计要误导我们，让我们往鬼神之说的方向上想。也许那些贼匪到了皇陵之后，许诺分给村民什么好处，让他们帮忙保守秘密。那些被杀的人都是发现了秘密，想要去告发他们的。 唐范慢慢地分析道，须臾又摇摇头。 但这样也说不大通，我们如今掌握的线索太少了，很难一下猜到真相。 还有一种可能。 唐范看向他， 老头说的是真的。 你也相信有鬼？ 不一定是鬼，但也有可能是别的东西。无论那个老村长是真疯假疯，他肯定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说出来。 先礼后兵，看来还是得锦衣卫出马了。 论刑讯逼供，天下真没有比锦衣卫更拿手的了。许多人一听到逼供，就会想到种种残忍的手段，但实际上这世上也多的是不必用刑就能让其乖乖说出实话的手段。这种手段多数用在不肯说实话又不能用刑的官员身上，此乃锦衣卫不传之秘，别无分毫。如今拿来对付穷乡僻壤的一个老头，也算是杀鸡用牛刀了。 先歇息吧，明日再说。 是的，都已经亥时了，自然是要歇息的。外头静悄悄的，连鸡犬之声也不闻，想来万物都进入安眠。但说悄无声息也不对，起码不远处的洛河就不分昼夜都在奔流，河流往前奔涌，使得他们耳边一直充斥着流水声。但这种声音听惯了也觉得没什么，反倒如同将内心各种纷乱念头都冲刷干净了一般。炕上的地方并不狭隘，两个人躺上去绰绰有余。唐范睡在里头，随周睡在外头。两人虽久处同一屋檐下，却还未有像今日这样并肩而眠的时候。他们其实都很累了，但累过头了，有时候反倒难以入眠。随周听见唐范翻身的动静，便道： 你转过身去。 唐范没问为什么，一眼转身背朝对方，就感觉自己下巴被对方一只温热手掌托住，后脑勺则被另一只手缓缓按着几个穴位，脑袋紧绷的感觉瞬间缓缓舒展。唐范舒服的呻吟一声，随着背后那人不轻不重恰到好处的力道，他立马觉得疲惫伴随着睡意一阵阵地涌上来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